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阳春三月，北京城草长莺飞，百花盛开。昨天呢是农历的3月初3，现代人不觉得，但是在古代，对于年轻人来说，3月3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古代的这一天叫上巳节，这一天青年男女会相聚到河边，他们踏春、赏景、唱歌、跳舞。这一天对于古代的青年男女来说是恋爱相亲的好机会。这相亲呢就得捯饬，穿好的，戴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打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之门，说说《红楼梦》里那些好看的衣服和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我们又见了。 嗯，还有一位是老朋友，曹雪芹纪念馆原馆长、红学家李明新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米夏老师好，文杰好。嗯、 还有这一位是海政文工团服装设计师张科佳老师，欢迎张老师。 嗯，米夏老师好，所有的朋友们好。 嗯。就不要叫米夏老师了啊！哎呀， 老了。 我要着意的描绘一下柯佳老师啊，非常的阳光帅气。他来自云南的普洱，是苗族啊，笑起来特别的动人啊。他自己形容自己笑成 一朵红山茶。 一棵 弯腰树 哦，今天要多和 又开始了， 要和张老师拍照片啊。还有一位啊，是来自央视网的品牌宣传顾问高慧斌老师，欢迎高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 嗯，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啊。今天要聊聊非常雅致的一件事儿，这就是《红楼梦》里的服饰文化。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给大家预备了一道互动的问题，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那说到中国传统服饰，我们会想到绫罗绸缎啊，非常的华贵。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平常说的绫罗绸缎这四种织物当中，哪种织物的织法和其他三种不同？那选项就是四个嘛， A 绫， B 罗， C 绸， D 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说到这个传统服饰啊，首先得问问张老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啊，年轻女孩穿的衣服，女性穿的衣服就穿牛仔裤啊，很觉得很利落很方便，但是古代女性可不行啊，她这个外头一定要穿上襦裙啊，这裤子外头一定要再套一些，古人行动起来是不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呀？ 那肯定的，而且就是我们一般叫做衣裳。 嗯， 衣裳其实是两个概念， 对， 衣和裳是两个概念， 嗯， 衫是长的， 嗯， 长的叫做裳，所以这个现在其实有点像风衣这一类的，在这个《红楼梦》里面，我们不是也是能看得到， 嗯， 就是长到膝盖，差不多是这样的，下面一定要裤子， 裤子外面再穿一个襦裙， 嗯， 然后这样，因为古时候的女性嘛，不能随随便便的满大街的跑，嗯， 对，家里也不能使劲跑哈， 对，不能使劲跑，她要坐轿有坐的仪态，走轿有走的仪态， 嗯， 所以是这样的。 就是行为举止啊， 行为举止 都要很端庄， 哎，对对，要得体， 嗯， 对。但实际上，他这个不同的这个人，他穿的衣服可能也不一样。因为我看古代的那个服装里头，他也有只有裤子没有这个裙子的，可能是不是就是平民阶层的孩子那女孩子就只穿裤子，或者是不同时代的这个女孩子她只穿裤子，是不是也有？ 对，一般是因为身份不同， 对， 因为所有的在影视剧里面，让大家比较直观的。你看没有哪家的大户小姐穿个裤子到处走的，一般都是随从的丫鬟呀、 啊、对，你看红娘和这个莺莺的衣服它就是不一样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她就可以穿个裤子， 嗯， 对， 因为阶层的原因， 阶层的原因， 嗯， 对， 像在《红楼梦》里面，这个李老师肯定就更熟了，就是有一些大丫鬟可能他们也穿裙子，但是小丫鬟可能就穿裤子，是吧、 嗯、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实际的，根据需要， 嗯 嗯，就根据他需要哈， 对， 嗯，你小姐 跟场合嘛， 嗯， 跟不同的场合， 对，丫鬟平时可能还是干点活什么的，拖拖唠唠，穿个长裙也不大方便啊， 洗个衣服把裙子也洗湿了， 对， 啊，看丫鬟的身份特点哈，跟着谁， 对， 那 看场景，看场景， 嗯，他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穿不同的衣服。 古时候是分干粗活的丫鬟， 嗯， 干细活 的 丫鬟， 粗使 的 丫头， 对，粗使丫头一般就要劈柴挑水呀、啊 嗯， 干嘛的，洗衣服的， 对、 嗯，就不能穿个裙子。 嗯， 一般细使丫头， 对， 就是抱个狗啊，或者是在旁边端个茶呀、啊 嗯， 可以穿这个， 就干这种活的， 哎，对对， 就穿的好一点哈，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主子看着心里也高兴啊。其实为了还原这个《红楼梦》里的人物啊，大家一说《红楼梦》，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那一版堪称经典啊，里面的人物深入人心。那我们也回到87版《红楼梦》啊，截取一个片段，就是黛玉第一次进贾府的时候啊，她那种谨小慎微啊，她的语言，她的服饰，这时候我们要让李老师给描几笔了啊。就是87版《红楼梦》，当然它是属于名著之后的再创作，二度创作。它这时候黛玉穿的什么衣服？ 其实，在作品里边并没有直接写到黛玉穿什么啊。但是我很佩服，就是，像柯佳老师这样的哈、啊，服装设计师，他把一个书本的东西哈，一个文字一个案头的东西变成我们可视的东西，这个里边是一个再创造啊、 嗯、 那么在《红楼梦》里边实际上没有写到黛玉穿的什么，但是黛玉呢，她这个是绛珠仙草啊，她有这个兰蕙的这种气质，所以在原文里面就写到说，她年貌虽小，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风流的这个态度。 嗯， 在这里边呢，后边这儿紧跟着一句脂砚斋有一句批语说想其衣裙皆不得不勉强支持者也，就是说她那个衣服都很宽松哈，因为她瘦弱嘛、 哦、 这个女孩子黛玉很瘦弱的哈，就像个衣服架子那样支着她，但是这并不这个能够掩盖她的那种草台绘制哈、 嗯、 那种气质，那种高雅啊、 嗯 那个清秀的这个气质啊，这个所以我是说，我们虽然在书本上没有看到黛玉的这个、 嗯、 这个形象，到底穿了什么，但是呢，87版的这个史延勤老师呢， 对，史延勤老师， 他给黛玉设计了出场穿的什么呢？是穿的一个藕色的里边的衣服，有绣花的， 嗯， 外边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披风，也是带着这个刺绣的这个花的哈，绣了一株梅花。白色呢是因为他母亲过世了嘛、 嗯、 他在为母亲穿孝，那么头上戴的人也是这个素白的银器，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确实是感到黛玉是一个有一种风度清愁的哈、 嗯、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对，而且也楚楚可怜， 楚楚可怜、啊、楚楚可怜啊、 嗯、 那么我们从宝玉看到黛玉的这种反应呢，他说呀，看见了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哈、啊 嗯， 说她两弯这个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这个似喜非喜的含情目哈、啊 嗯， 就这样的疯子，他就送了这个黛玉一个字嘛，频频哈、啊， 嗯， 病西施的那种感觉哈、啊， 嗯， 所以这个 虽然作品里没有直接描写，但是我们从这个影视作品里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塑造，那么大家也是认可的。 嗯， 这都是服装设计师他们的功劳。 哦，咱们现在穿越回30年前啊，就87版电视剧《红楼梦》。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听的时候还觉得，哎呀，那时候的台词的感觉是这样的，大家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啊，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啊，这还是因为是30年前的嘛，我们听听啊。 你来了真好，可把你盼来了。 这孩子好像有点不足之症，常吃什么药？ 我自来就这样，从会吃饭就吃药，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总不见效，如今正吃人参养容丸。 正好我这正配完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哎呀，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 哎呀，这是莲儿嫂子。二嫂子，哎呀，天下真有这样标志人物，我今儿个可算头一回见了。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里一刻不忘，瞧这通身的气派，哎，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倒像是嫡亲的孙女。 老祖宗，怎么外客没见就脱了衣裳，还不见过你妹妹？ 这个妹妹我见过。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虽然没见过，去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哎，妹妹读过书吗？ 只上过一年学，细细认得几个字。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黛玉。 哎呀，这林黛玉确实是娇喘微微。黛玉 好美 啊。这太弱了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男孩可能未必喜欢这一款。说到这儿我们得点一下名了，问问这个高老师啊，通过刚才这一段声音的这种展示，还能想起一些87版电视剧《红楼梦》那个服装给你的感觉吗？ 历历在目。 哦，历历在目啊，看了很多遍是吧？ 对对对。 那对这里面哪个人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除了这个主角之外的话，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探春。 哦，探春。 对， 元迎探息。为什么对探春印象深刻呢？ 因为她的气质很独特，而且的话在这个金陵十二钗里面的话呢，当从这个书本到这个影视剧，以及包括当时咱们国家的话有台湾版的，对吧？还有其他一些版本的，我一直觉得这个人物有他比较我喜欢的一些东西。对， 你看李老师就知道了，就心领神会，知道高老师喜欢哪一款啊？就独立的、坚强的， 很有意思是。就是你问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喜欢《红楼梦》里面不同的女孩子，性格不一样哈。 你 像她喜欢这个 探春 这样的很爽朗的， 对， 也很有才干的哈。 啊， 有人会喜欢晴雯那种女孩子哈， 作一点，作女， 作 性格很刚烈， 对，那绝对是《红楼梦》里的作女啊。 可以问， 对，这就必须得问她了，是吧？ 你喜欢哪一款 啊？你喜欢张老师喜欢哪一款？ 我喜欢啊，我喜欢的。 你说吧。 王熙凤。 哎呦，天，喜欢凤辣子。 口味比较重， 大气一点了，是吧？ 重口味。 我最喜欢他、 哦、 就是一呢，就是说他很爽朗，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家说的这个，其实他是并不是直接的。 他对丈夫很好的。 他对丈夫很好。 原来他也把他害了。 我最喜欢他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人未到，身先到。 哦，笑声先到， 对对， 是吗？ 就是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这么，就是能张罗 里， 能张罗外的。 哦， 然后这个有点像阿庆嫂这种风格哈。 哦，里里外外一把手。 里里外外的，然后完了开心，所有人不管是 真的假的，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家里头的话，我觉得很开心。 哦， 他的颜色也很明亮哈，这个王熙凤这个 就是特色非常的鲜明啊。嗯、哎呀，要收音机前的您，要是闲篇没事也发给我们，就是你喜欢《红楼梦》里的哪个女孩？我觉得这会暴露一个男人的心事。嗯、你看他们俩，一个喜欢探春，一个喜欢王熙凤、嗯，这都是比较另类的那种。你看宝黛钗凤啊，嗯、这 那你喜欢谁呢？ 我呀，我觉得我喜欢史湘云。啊、 哦，嗯，一般我们家都会说喜欢史湘云，一个才女嘛，又大方大气，很爽朗啊，有才气。 对，对喜欢其实喜不哪个都挺好，但哪个又有点自己的那种小不足嘛，哈。 对，我觉得三位刚刚说的这个喜欢湘云呀、啊，这个探春啊，还有熙凤啊，可能都是这种代表了现代人的审美，是不是？ 对， 对不对？嗯，有点这个感觉。 对，其实每个人物他都是立体的、嗯、啊，他都有小小的缺憾。那咱们就从张老师最喜欢的王熙凤开始说起啊，就是他这个服饰啊、你看在这个《红楼梦》当中，他是很跳脱、很显眼的啊。包括刚才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王熙凤这脑门上经常会戴一个抹额，是吧？嗯、你们叫勒子， 嗯 啊，这个东西其实是源于生活。其实现在很多地域的女性还会用。 对， 张老师可以讲一讲。嗯 嗯，就是其实呢，这个王熙凤是一个很高调的人， 嗯， 但是呢就是说高调这一点没错，但是我们一定要高调的做事儿，不要高调的做人。但是他是、 嗯、对， 他是两个都有 啊、 高调做事儿，高调做人。但是呢他就是说从他的服饰上来看哈，你看都戴抹额， 嗯， 但是他的这个抹额就是毛茸茸的皮草的雕的、 嗯、 对吧， 很奢华的， 很奢华。像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在一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大家都缠头， 嗯， 用那个布缠头，其实功能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我们古时候，从古人到现在，就是说头不要受风， 嗯 然后完了就会带一个这样的东西。其实天很热，尤其在我的家乡 云 云南，那是亚热带地区，但是所有的那个少数民族妇女，包括像我们这个汉傣哈，傣族的一支，还有哈尼族，都包那个包头。 对，而且一圈一圈的绕的还挺厚 的 啊、嗯。 对，但是这个东西特别好。 它好在哪儿呢？ 因为我曾经啊，就我的一位隔壁邻居哈、啊，就是一个傣族老奶奶， 嗯， 一个小朋友踢球，然后一脚就把那个球踢到老奶奶的那个身上去了，老奶奶夸一倒地，头正好磕在那个马路牙子上，结果这个缠头救了他。 哦，嗯、你说前面我以为老太太把球顶了出去。 这个有点猛， 嗯，哦，这个关键时刻还可以自保啊， 还可以自保， 然后还防风， 还防风。你看，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在一些蒙古族的舞蹈里面，就会看到，其实大家异化了窄窄的一条， 对，变成了一个 装 饰的东西。 宝玉也勒这么一条 啊，对，无论男女，好像性别不限， 因为它是保护太阳穴的。 哦、 保护太阳穴，主要是保护太阳穴。 那您作为服装设计师，没想着开发一款吗？我们现代人也戴一勒子。 嗯，是可以琢磨这么个事儿。 是吧？ 坐月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戴一戴？ 汉族地区很多那个坐月子的时候是还会有，包括山西啊。 啊、 哦， 对， 在 就是要围一块布什么的， 会有的。 嗯， 会有的。 这是功能性的哈。 功能性的。 对，嗯，这是说到了这个王熙凤啊，她、的这个，你看她抹额毛茸茸的，那她的这个颜色我们也能看出来啊， 颜色你看它都是红里绣着金线， 嗯 嗯，然后头上必须带着金钗金凤，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它一定是要把它的那种泼辣的性格， 嗯， 用这个红色金色这么跳跃的、然后表现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们服装设计师在做这个二度创作的时候，当一个导演给了你这个剧本哈，然后完了你拿到剧本，你首先要做人物分析，那么他在可能字里行间里面他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黛玉她是神仙似的妹妹，像这个王熙凤，那么她就是刚才那个语音里面不是有吗、就是泼皮破罗户，其实是说她的这种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在她的管控之下都能抓得到，就 是 这样，是 当家的， 当家的、 对， 那么你当家的就要有当家的性格，我必须从颜色上， 对， 从她的装饰上，我就霸气 得把所有的人 都 hold 住， 针在我地、嗯。你要让林黛玉那么一个穿着素素的、 弱不禁风的 绣着梅花，嗯，那样来当家，你想这个家的 声都发不出来是吧、 嗯？那下人都得欺负你。 对呀、啊， 所以这个就是得符合这个剧本的人物性格。其实这个曹雪芹这位特别伟大的这位人哈、嗯，我就说这个他在做这些的时候，他从生活里面去观察，然后用文字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后面包括那个史老师哈，做设计的史岩老师、 嗯， 他才能够从这个字里行间，我们才能读到这些信息。 嗯， 用画笔先表现出来。史老师肯定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要画草图、无数稿， 嗯、 然后再填色，最终形成这么样一个，就是把所有这种泼辣的人的性格集中到一个人的特点上。 嗯、对，其实把贾府上上下下啊，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身份的人、不同性别的人，都做了一个在服装上的定位啊。 对对对， 他其实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设计了1700多套衣服啊。 对的， 然后奴仆什么颜色，主子什么颜色，小姐什么颜色，丫鬟什么颜色、哎、这里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哎呀，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和您聊《红楼梦》里的服饰文化。刚才那道题您答的是哪个选项啊？我看看大家的啊，就是说绫罗绸缎里这四种织物，哪种织物与其他三种不同？ A 绫， B 罗， C 绸， D 缎。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那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给您揭晓。 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穿着不错，穿上绸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 哦、 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在海岛之钻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莫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阿罗哈，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兴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 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响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eco。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桥子上头捋一圈，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点31分，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传统服饰的文化之门，我们要说说《红楼梦》里那些好看的衣服和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直播间的各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曹雪芹纪念馆原馆长红学家李明新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听众朋友的祝你们晚上好。 还有呢是海政文工团服装设计师张科佳老师，欢迎张老师。 您好，大家好。 还有来自央视网的品牌宣传顾问高慧斌老师，欢迎高老师。 大家好，各位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聊聊《红楼梦》里那些好看的衣服，还有他们背后的故事。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题，说古代衣服的这个质料啊，绫罗绸缎，这四种织物中哪种织物的织法与其他三种不同？我们听众很多答的是 A 绫，健康是服答的是 B 啊罗，然后韩氏答的是绸，万波答的是缎，百花齐放，正确答案这就是 A 绫。因为这四种织物的区别呢，主要在于织法不同，罗绸缎三种织物的织法是一致的，就是横竖织法，只有绫是斜织的，因为是斜织的方法，所以它成本非常高，到了明代之后基本就不怎么生产绫了。您答对了吗？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互动问题，是我们的文杰精心给大家出的啊，就是说这第三回《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入贾府，就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时段放的那段，这道题有一定的难度。他看见一位女孩子，这女孩子穿着什么呢？穿着青绸掐牙的背心儿。啊，根据这个服饰的规制，你猜猜这个女孩是谁？青绸掐牙的背心儿，一会儿让我们的嘉宾给解释一下啊。A. 探春 B. 惜春惜春 C. 啊紫娟 D. 鸳鸯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上来，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这掐牙算是一术语是吧？这掐牙是个什么工艺呢？ 掐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服装上叫的牙子边。 嗯，您可以再离话筒近一点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牙子边。牙子边是什么呢？就是等于下面一块布，上面一块布，但是错位了以后、就是把一个布叠了以后塞进去，漏0.1、0.2毫米的一个边儿，有的里面会穿根绳儿、就是只漏一点点的缝儿， 就很精致的、 很精致，而且很麻烦。现在机器做还行，以前是手工做的话、就是很慢很慢， 很费事哈， 很费事。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红楼梦》里的服饰文化，我们在这儿就得问问李老师了啊。这个曹雪芹为什么能写出《红楼梦》里那么多人物的服装啊，就是每次出场、他其实都要开个脸哈、就这服这他穿什么，他戴什么，什么颜色，什么质地，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哦，一个这个衣服的这名字特别特别长。 对， 曹雪芹怎么在脑子里可以调出那么多颜色，那么多质地的？ 曹雪芹是个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嗯， 这个《红楼梦》被称作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这样的小说。它自然也是一部这个中国服饰文化这个大成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小说哈。这个从这部小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服装的这个材料，到质地，到它的款式、色彩哈，包括饰品哈，它到处都是非常的这个，从着装的这个情景啊、环境啊，都是精美无比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全方位的反映了中华服饰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啊。这个。我觉得曹雪芹他伟大在他具有这个非常细致的观察能力，这个方面是他，而且还有很好的一种表达哈。 嗯。 那么我也觉得这个也是由于他有这样的家世哈，也经历过这样的家世的积累哈。《红楼梦》里面就有的人统计呢，说网上有人统计说，全书呢前80回涉及到44回。这个44回涉及到服和饰，服装和饰物、饰品啊，这个涉及到服装和饰物的词条呢，有173条。那么后40回呢，有7回，共38处也写到了这个服饰。那么全书120回，一共呢，有51回涉及到这个服装服饰的问题哈。这个曹雪芹为什么能够写得这么生动、这么细致哈？包括刚才米夏老师说的那么长的名字，怎么会有这样的 什么什么什么大红猩猩毡、 对，这还是短的 这 个前面 我都没记住了这个红色 我就记住大红猩猩毡了、我就当时非常不理解怎么和猩猩红猩猩还有关系 这个出场率确实挺高的， 这一会儿问问李老师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是跟他的这个曹家这个3代4人哈、从事的这个职业是有关系的。曹雪芹呢是从他的太爷爷开始，曹玺开始，到他的爷爷曹寅、父亲曹荣和叔父曹福都在做这个织造啊，织造官，在江宁做，主要是在江宁做织造哈、做了将近60年。这个职业是干什么呢？就是负责宫廷里里边的丝织物的供应的。你像皇帝穿的那个黄袍啊、官服啊，后宫啊，宫女们穿的那些服装的用料啊，都是这个，还有皇帝赏赐这些大臣们的这些丝织品啊，都是江南三织造来负责完成的，就是苏州、杭州和江宁这个3个织造来提供的。当然，曹家还有其他的这个政治工作的任务哈，那我们今天不提的。曹雪芹少年的时候呢，他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丁，那么家里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也希望他走仕途经济这条路，所以呢，肯定是要带他去那些制造厂去看一看啊，让他熟悉这些业务啊，然后以后能够走上这条路哈、当时他确实看过云锦的编织，也看过上面的这些珍品啊，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富贵公子哥的这样的一个出身，他穿的也是那些东西嘛啊，经过见过穿过用过啊，所以在《红楼梦》里中呢，才会有这么丰富细致真实细腻的这个服饰的描写啊。 嗯， 对，其实我觉得从那个贾母他因为贾母这个人，他在《红楼梦》原作里面哈，我看那个《红楼梦》的时候，没有发现过多的对他服饰的描写，但是提到了他送给2个人、送给3个人3件非常珍贵的这个大氅，比如说他给薛宝琴的这个福叶球，说是用野鸭子头上的毛给做的， 就是、 那多珍贵、啊！ 野鸭子 面颊上的那一点点毛作用。 对对对对， 当然这里边也有这个 夸张的 说 嘛， 想说嘛，为了表现他的富贵、高贵、奢华，他就这样来去写啊。 对，然后还有给宝玉的那个雀金球哈，那个说是俄罗斯国进贡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进口的东西，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哈。 对， 还有一件给谁了？你说三件啊？ 对，还有一件给湘云，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没有那么的名贵，但是名字也很长，我念一下，大家可能叫。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能听懂吗？听不懂。 但是我希望咱们给 我可以介绍一下 客家老师出这个题，让他复原一下，让他做一下。 对，但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发烧大褂子，其实就比较简单，就是说里外都是毛，相当于特别好，特别珍贵。但是，对，就是一个那个名贵的一个东西，但是相比前两样，可能还是稍微要这个就稍微差一些。 嗯， 是的。 我们听众还真有问的，那个大红星星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李老师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我觉得，我还真解释不了。第一，我不是服装，我不是搞这个服装的专业的。反正红颜色的， 对， 首先是毡子，可是披着的，披着的。 哦， 这个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像披风一样的那种的，古人穿那种披风一样的，红色的，应该是很华贵的。很珍贵的这样的一件衣服哈。 对，那个我之前好像看过这个大红猩猩毡，为什么是猩猩这两个字呢？就真的是红猩猩动物那个猩猩的那个猩猩。他们是说，因为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说猩猩的血是红色的，而且是不掉色的，所以说以此为名字。对，对，但是 或者是一种 对不知道 象征啊是什么的啊，什么血也都是红的。 对呀， 啊，这个有待进一步的去考证啊。其实我们说这个《红楼梦》里的不同的人物啊，在八七版《红楼梦》里头，史延勤老师等于说给每个人都做了一个定位，做了一个设计啊。其中给一个姑娘设计的这个颜色呢，和她的这个性格也特别特别的贴合，她经常用蜜合色啊，就是那种 宝钗的 宝钗的，你看一说蜜合就知道了。蜜合是什么色儿？这个你张老师给解释解释。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桃粉色， 哎，应该是 有点是就 黄 色、黄 白 色、 黄白色， 有点类似 的那个 蜜 色， 对，米 色， 就是米黄色、米白色， 对对对， 对。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段啊，就王丽萍先生的八七版《红楼梦》，就是宝钗扑蝶的那段电乐，咱们可以听一下。就是非常的欢快，宝钗在花丛中扑蝶哈。刚才有一个听众是谁来？是万波说，我特别喜欢薛宝钗，我觉得他这个特有礼貌，特别会待人接物。 我也喜欢薛宝钗， 我喜欢薛宝钗哈。嗯，薛宝钗待人接物。 顾城也喜欢薛宝钗。 男生真正找媳妇儿的角度，应该很多是喜欢薛宝钗的， 是吧？特别的圆融。 媳妇儿应该找，我认为哈，应该还是像史湘云，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史湘云是个汉子，我估计他打理家务。 开朗一 些。薛宝钗在家里肯定跟婆婆也好，然后跟谁都好， 就是他用现在的话说，情商比较高， 哎，对， 是吧？ 但是我总觉得宝钗她给人一种特别压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她其实像那个我看《红楼梦》里面，她很多。曹雪芹是特别喜欢红色的，他给贾宝玉穿红色呀，给黛玉穿红色呀，但是那个宝钗他就没有，很少外面穿红，但是呢他里面穿的是红色的大红色的小棉袄，然后 外面穿的很素， 他 是这样来分析作者的这个好恶哈。其实我是觉得曹雪芹热爱每一个女孩子，他《红楼梦》里面的所有的人物他都是热爱他们的，他从不同的角度来替这些女孩子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我是这样来 从不同 的 角度替他们表达。 宝玉宝钗是那样的一个性格，但是他你刚才说的这个细节就非常好，他里边穿的红的，但是外边他穿的半新不旧的那样的衣服，就符合他那种性格嘛，比较含蓄啊，比较内敛的啊。 对，哪个女孩不青春活泼呢，是吧？他宝钗他虽然是冷静的，是内敛的，是含蓄的，是情商高的，可他仍然是青春少女啊，所以要给他一个出口，在里头穿上红的啊。 好吧， 这个高老师 曹雪芹的知音， 高老师频频点头啊，非常认同啊。 他是一个热情的淑女， 哦，她是一个 很热情，但她还是个淑女，哦、所以说 高老师是不是移情别恋了？ 啊、哦，那不会不会的， 哦，还是喜欢探春。 其实她是中国的这种传统女孩子这种样的一个性格， 嗯， 就是在那个年代，你再奔放再怎么样，她都要含着。 她是标准的封建淑女， 哎，对 对， 嗯，标准的封建淑女啊，嗯、那黛玉是什么样的呀？标准的什么呀？ 黛玉也是个淑女啊， 嗯、 啊，但是黛玉的性格里边，她确实和 没有那么多热情哈。 哦不，黛玉很 热 啊， 她很 热 情， 黛玉很热呀。 就是、黛玉应该是她可能更离世俗更远一些， 啊、 她是绛珠仙草嘛。 嗯， 黛玉是琴情。嗯、你们听说过这个情情和情不情吗？ 啊，对，情情，刚刚李老师说那个情情就是情、嗯、感情的情，两个情， 哦、 情， 她的用情。是一定是要对他有情，他喜欢的，他热爱的。 嗯， 对对对。 你们看宝玉，宝玉是什么情不情？他的爱好像很泛哈。 嗯。 但实际上他心里真爱的还是黛玉。 嗯。 但两个性格上确实是因为情景和情不情会发生很多矛盾哈。 嗯。那我们看那个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时候啊，史延勤老师给这个宝钗设计的两套衣服，其实都是那种家常衣服啊，而且是。雪青色的斗篷，就是它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都是比较淡雅的。嗯， 对，你看，但是你注意没有注意它的环境？大家在赏雪的时候， 对， 多数人都穿的是红色的衣服。 星星战， 哎哎，好像 只有 黛玉穿的是 都是大红星， 都是红的，也是红的， 对， 只有她穿了一件藕色的。 嗯， 那么她一下就跳出来了。 嗯， 对对。 这个要现在说这心机女， 心机女， 她这个是、嗯、我刚查了一下，叫帘青斗纹锦上添花阳线翻拔丝，就是说，就是咱们就说这个颜色哈、啊，它是帘青色，就这个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颜色。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是那种很暗的。那种就是莲子的那个颜色 哦， 熟透了的莲子的颜色 哦，那是比较暗的哈，青色的。 对 对 对， 咱们说了几个人的这个服装啊，说到了这个，当然都是点到为止。其实《红楼梦》里还有一个人物啊，贾母很喜欢他，险些就把他要做自己的孙媳妇儿啊。然后这个人也特别特别的好看，服装也特别的特别的鲜艳，这就是宝琴。 宝琴， 嗯。说说宝琴吧，她虽然不算主要人物，但是她这个形象非常的鲜丽啊。 薛宝琴是个非常有才的女孩子啊，长得也很漂亮。那么我们先看她的身份，她实际上是薛姨妈的侄女，对对，薛姨妈的侄女。 嗯、 你看看这个《红楼梦》里面这个人物的关系啊，你要看她的出处。 嗯， 这个贾母为什么对她好呢？也是跟薛姨妈的这一支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嗯，有这一层关系在里边。 嗯， 宝钗的堂妹哈。 对对对。 嗯，那她的衣服的选择呢？嗯，这个张老师可以说说。 那她不是？你看这里写着，翠羽斗篷，贾母所赐、 嗯、 你就知道她在贾母心里的这个地位哈、 嗯、 要不然这个老太太她为什么要赐她一件这个 那么多孙子孙女哈。 对，她这个翠羽斗篷，我不知道李老师在 对着话筒、 就是、 李老师在这个研究里面，这个翠羽是 就是拂叶球刚刚说的。 对, 对， 是仅仅是不是绣上去的，而是真正的鸟的、 羽毛的 羽毛、 嗯、 翠鸟、嗯、 你就想到了，你会联想到晴雯补的那件衣服。 对, 对吧？ 哎， 嗯，宝 玉的那个，对，就是贾母送了两件衣服出去嘛，送给宝琴的就是这一件拂叶球， 对， 特别的珍贵。 嗯，那史湘云啊，这个很多红学家喜欢她，很多读者也喜欢史湘云，觉得她特别自然啊，不做作，不矫情，像个假小子一样啊。嗯、那这个《红楼梦》原著当中，这个曹雪芹是怎么描画史湘云的这个服饰的？在八七版当中，史湘云经常是以红色出现的吧？ 其实史湘云啊，她的这个衣着啊，在这个里面经常是这种假小子哈、 嗯， 女扮男装。其实她在这个封建社会啊，其实她是不在那个时代的。 嗯， 你看现在的女孩子哈，可以这个剪短头发， 嗯， 然后可以这个穿的活泼或者是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她这样穿着其实是 反传统的， 反传统的、 哦、 嗯，其实可能通过他的这个衣着，通过他的性格，是把这个曹雪芹内心的这种他的这种抗拒，或者对这个封建王朝的这种他不愿意这样子 啊、 然后表达出来。 我觉得 说的对不对？ 我觉得柯佳这个思想觉悟很高，把曹雪芹也说高了， 超越了他当时那个时代了， 超越了那个时代了， 这是遇到 了，其实这是一个 穿越时空的知音。 她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女孩子，你可以看到在封建的大家庭里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压抑吧。一个女孩子她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来着装，对吧？她穿成那样的像一个假小的，说像个小番哈，像个小、小土蕃哈，小土蕃那样的哈、就是说他们其实我们对封建社会，我们说封建社会，说是这个曹雪芹描述的是两百多年前的这个世界了哈、我们不太了解，但我们从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在一个大观园里面，这些少男少女们是活得非常的，我觉得有他们的自由快乐的。 对，他都能那个喝高了之后躺在石头上睡个觉。 对、 你想想啊，他其实是非常 还是挺 自由快乐 的， 起码那一段时间是很自由快乐的。 对，如果大观园没有了史湘云，可能大观园的美感就会少很多哈。 对， 是的， 就是青春的那种美哈。 对， 像蝴蝶一样的哈， 像护体一样的哈。我们的听众也发来了很多这个答案啊，就是刚才是文杰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第三回《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入贾府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女孩子，众多姐姐妹妹啊，这亲眷都出来接她嘛，她看到一个女孩子穿的是青绸掐牙的背心，这个青绸掐牙刚才张老师也给解释了，那根据这个服饰的规制，你猜猜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听众有答紫娟的啊，也有答惜春的啊，山答的是鸳鸯，赵丹青答的是惜春啊，这个闹闹答了很多，这个我觉得如果能答到紫娟和鸳鸯就很不易了， 靠谱。 对，你发现这个 A B 啊，这个探春、惜春，这属于主子是小姐，那 C 和 D 呢，一个是紫娟，一个是鸳鸯，他们是丫鬟，那如果答到 C D， 我觉得就算是对了。那咱们揭晓一下答案吧，揭晓一下答案。张老师是谁呢？这个是 这个我们还是让出题者 来答，出题者啊， 这个最确切。 好啊，这个确实是刁难了一下听众啊，看看这个能不能答出来。他这个答案是鸳鸯，就刚刚张老师也解释过了，说这个青绸掐牙背心，掐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工艺。当然了，这个我们去看这个青绸掐牙背心的时候，也得看它这个颜色。青绸背心啊，在《红楼梦》里面其实经常出现的，就是很多丫鬟都穿过青绸背心，像这个紫娟也穿过，鸳鸯也穿过，袭人也穿过。但是呢，掐牙背心在原作里面确实只有一个人穿过，那就是贾母的大丫头鸳鸯。也就是说，只有他这么一个身份的人，他可能才有资格去穿掐牙这种工艺的衣服。 哦、 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个丫头嘛，所以穿了这个青绸背心。 嗯， 对。 那我要问问张老师啊，因为您做服装设计也很多年，您在回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时候，你对于他设计的那个服装特点，刚才您说到了，那是典型的明代的服装啊，你去看着的时候，你觉得和原著那种贴合度，你觉得他设计上的这种感觉，你能用专业的角度去评价一下吗？ 我觉得要是论贴合度来说的话，就是87版的这个《红楼梦》贴合度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创作者的这种对人物的理解啊，或者是这种意象来说，应该是新一版的这个《红楼梦》，就是说是可能表达的更加直观。 哦、 然后就是这些女孩子们其实都像仙儿一样的，在这个大观园里头，刚才李老师讲了，她们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有一定的这个度。那么她都是飘飘洒洒的，穿着纱，穿着这样是这个新版的这个《红楼梦》里面是表达了这个。但是你要说贴合度来说，还是以前史延晴老师的这个就是复原这个历史，让人一眼看到这个那个年代的